到第三節。 萬千星輝何台慶， 我們今天又換人了，因為呢Johnny 頭頭就換他那個天文環節的拍檔Chris 是 因為我們外面都換了十幾輛了，外面了隨時換人做十二節都可以，其實不過呢十二節就頂不順了，所以今天都是三節。咁啦，記住啦，我哋都重複一次啦，大家記住，禮拜二就星期二得到，禮拜四咧就聽我哋嗰個強國生患者，咁禮拜六咧就會有特別節目，例如天文或者中史，咁今個禮拜六咧係會有嗰個苻堅嘅下集，就講淝水之戰同埋前秦咧係速亡嘅原因嘅，咁大家記住收聽。咁我哋呢一節咧，其實咧，我哋其實都要講翻少少時事嘅。點解咧？因為咧，立法會選舉就開始接受報名啦。咁大家咧，其實都有留意呢、那個叫做新聞噶啦嚇。咁咧，最受注目嘅咧，就係、是、嗰個叫做咧選管會啊。佢咧就推出即係、就是、一份嗰啲叫 確認書， 確認書。咁咧你要簽咧，就確認你就唔係搞港獨啊，類似呢啲嘢或者違反基本法啊，乜齊齊一國兩制啊之此類啦嚇。咁但係啊，確認書咧又俗稱我哋叫衰仔紙。咁大家如果知道咧有攞個綜援，又或者咧有老豆老母唔夠養咧，都知道會簽一份叫衰仔紙嘅嘢，即係咧，我 唔養 老豆老母咧，我就唔出養啦，你政府俾綜援佢啦咁樣。咁咧，而家選立法會議員咧都要簽衰仔紙嘅喎。咁當然咧，衰仔紙係咩人簽咧？梗係衰仔簽嘅啦，唔使講啦。邊啲係衰仔啊？民建聯啦，工聯會啦。自由黨啊、新民黨嗰啲，依啲一定會簽噶啦嚇。咁但係咧，大家估唔到咧，衰仔之中亦都有一個叫本土派喎、啊，嗰個叫做鄭錦滿。 衰仔之中嘅種衰仔， 哇！佢第一個跳出嚟簽啊，佢驚死冇得簽、啊。 冇錯，仲要比所有嘅建制派仲要早簽，佢第一個簽， 第一個做衰仔、 啊，第一個出嚟簽、啊。後邊陳雲根仲喺後邊幫佢發功啊，驚佢頂唔住啊，仲要發功。爭住去簽衰仔紙，嗱依樣嘢咧真係唔夠硬淨啦！全世界都唔簽，就係、是、你葉普成簽，即係話咧葉普成你等於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同埋呢個叫自由黨，咁啊叫做咧共門有五傑， 冇錯， 就係、是、你五傑啦，葉普成就其中一傑啦， 所以咧佢哋咧。即系咧，我哋唔消滅佢，佢自己都消滅咗自己。因為咧，你睇網上輿論，你睇下嗰啲人點樣痛恨你哋，你點樣出賣你哋自己嘅支持者？唔該你啦，再出嚟行有冇二三啊丁友啊？阿 Berry 媽，唔該你啦，自己啊點樣自圓其説幫佢哋啦？唔好仲埋喺擦事啦，成日呢啲唔屌嘅。你屌佢啊嘛！你最叻屌人噶嘛！ 嗱，咁我哋睇翻咧，佢哋嗰个叫做咧行动咧，其实就系喺度直接咧就承认呢个港共政权嘅合法性。咁我哋作为即系见到咧嗰个叫做我哋都算系反对派啦，或者叫民主派啦吓。咁啊，见到咧有呢个咁嘅组织咧，其实系非常之诚实。成得誠實，豆沙包咁誠實，係嘛？佢馬上出嚟咧，認祖歸宗，同埋佢嘅黨友啊，民建聯、工聯會黨友咧，一齊出嚟就簽署確認書，係咪？確認咗佢嘅身份。咁我覺得咧，佢哋出櫃嘅咧，都算係叫做向選民坦白嘅，因為咧，佢哋知道咧，嗰個選情係十分之危急。點解咧？咁危急嘅選情？他哋梗係要作出一啲選舉嘅調動啊嘛，係咪啊？ 冇錯， 選舉調動係乜嘢啊？食唔到本土票，食唔到泛民票，梗係要食建制派啦，係咪？佢哋而家要同工聯會、民建聯搶票啊，係咪？咁啊，同嗰個叫做咧形勢上咧，同高達斌出九龍東咧係如出一轍， 即係李思燕出嚟選一樣。 冇錯啦，阿李思燕講起李思燕咧，哇！依位真係咧叫做咧萬中無一。千年不遇，百世难寻，一个冚家产贱女人，真系你见到咧，唔系啊，贱女人唔系讲佢嗰个作风，系你呃人啊，诈骗啊，喂，你张相 P.S. 到好似游慧晶咁咁捻样，令到人哋啊好多嗰啲宅男喺屋企打下飞机吓，游慧晶嚟新界东咩？哇嗱嗱声啊，厕纸都未抹啦，嗰啲晶就要冲出嚟去谂住去提名佢啦！啊屌你老尾，原来嗰个系李诗烟嚟， 佢要做 Lancome 嘅代言人啊嘛！ 啊喂，咁你 证明 Lancome 嘅化妆品 系得 系得噶咯？ 如果李诗烟唔出嚟就系、是，但系李诗 真人不露相， 话晒都要选噶嘛，佢要出嚟噶嘛，咁点选咧？到时 冇问题噶， 点样向啲人交代？唔系啊，啲人话喂，我签名嘅时候系嗰个嚟噶，你而家点解出嚟呢个系肥呢、這个肥婆唔系嗰个嚟嘅？ 我而家都同你讲啦，而家呢张相咧。就是我使用后，我而家呢样系使用前，只不过我咧个提前咧，将未来嘅我嘅心情同埋样貌咧，俾你睇咗先。咁啊，使用前、使用后，不过咧佢有预知能力，就将使用后嘅样而家 P S 俾你睇。 即系俾你一个预期。 你咁样啊，同新兴大厦富士桑拿有咩分别啊？佢将啲日本妹，将啲日本妹假妹嘅相，嗰啲相摆落去，系咪啊？喂，咁样呃人唔啱嘅，上去冇啲女噶，你明唔明啊？即是新型公分行一撚樣啊！全部都是那張相， 即係你冇亂講。我覺得好危險喎、啊，而家你個香港啊，你覺得好危險。嗱，李思思冇咁危險，不過真係咁樣嘅，醜人多八怪，係咁嘅人就做啲咁嘅嘢，亦都係咁嘅貨色，呢個係冇辦法。佢哋本身亦都等於一樣，佢認祖歸宗。我哋強國中國人最中意就係假嘢。咁佢就亦都做翻个假嘢， 唔系，其实我觉得 佢好快噶啦，佢好快就告阿游慧晶侵权噶啦， 系啊， 系咪？好似大陆咁，佢好快告你侵权噶，啊，你游慧晶你死啦，你实输，啊，你要改样整容， 整容 调弯转， 系啊， 你知噶嘛样系嘛？ 调弯转啦，两个调弯转噶嘛，啱 啊，系啊，冇错， 唔系啊，唔系，我觉得咧，自从热血公民或者本土派兴起咧，你有冇发觉？李思燕、陳靜心、高達斌、陳廣文、郭周容呢幾條友嗰個出席率越嚟越低啊？點解啊？佢哋份工俾人做撚咗啊！ 冇錯啊！你睇就係失業、貧民失業嘅人，唯有做假啦。 而家唔係啊，唯有而家出嚟參選啊！因為點解啊？冇公開太耐咧，黨唔記得咗佢啊！ 人民 佢為咗咧。叫令到黨再記起翻有呢、這個咁嘅咁嘅叫做愛國分子啊，佢出嚟參選，話俾你知我未死，明唔明啊？所以咧，我覺得其實黨咧亦都係叫做點講啊，忘記咗佢哋，即係咧對於嗰啲叫做咧有用嘅同志，正如話齋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 佢嘅用處， 係咪？咁呢張廁紙雖然濕過鼻涕啫。都是一张厕纸啊，都曾经为你个鼻系嘛撩过你个鼻，都干净过啊，系咪？都做出做过一份贡献啦。咁冇理由你话唔用就唔用啊嘛，系咪？唔多唔少，喂，大陆都有社保啦，系嘛？五保一险啦。喂，你而家冇功夫，乜嘢都冇嘅喎。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佢哋觉得即系党唔再重視佢哋。 哇！如果你咁講，即係話分鐘陳靜心出嚟選噶咯喎。 啊，應該啊， 傅振中就出嚟選噶咯。 應該啦，五個人連埋周庸， 啱啱公投， 區公投，嗱搞個 啊，要全民制憲， 全民制憲， 永續基本 做乜嘢啊？ 永續基本法， 永續基本法，係喂，大家行家嚟噶嘛？喂， 如果佢哋一做，咁又告啊芒果佬佢哋侵權噶咯喎。 冇錯啦， 唔係調翻轉芒果佬嘅侵權。 芒果佬就要改名叫傅振中噶咯喎，啊真系啊冇错冇错，啊真系强国啊谂咩清思维清晰， 系啦嗱呢个五区公投咧要由周庸牵头，因为佢要选港岛区嘛， 冇错， 佢个样最中产啊嘛， 系啊， 系咪？咁你傅振中啲咁草根，梗系新界东西噶啦， 冇错， 系咪？咁高达斌选咗做九龙东啦，啊佢只能够选新界西，因为新界东咧系李思烟落咗噶嘛， 其实你先错啊，我真系担心佢输，应该同啲女一齐争。去同芒果佬一齐，同阿游慧晶一齐。 佢应该落去九龙西同游慧晶 挑战。系啦， 系啦。 咁你摆到明游慧晶就翻版啊嘛，大佬我打冇牌波， 一到選舉論壇就話我哋要打擊無謂公無謂波，屌你打擊呢個遊蕙禎。 哇！咁你話以周庸大氣嘅五區公投同陳雲葉普成開始嘅五區公投打對台，我覺得幾過癮喎。 不過對佢目的一樣。永續基本法， 哦係喎，大家都係以共產黨為主，即係大家同一個阿爺嘅，不過唔同字頭咁解啫嘛，係咪？即係有本有葉普成字頭，有愛字頭， 係啦， 係嘛？ 都係周星馳講，贏就立曬，輸都有一本， 係 啦，係啊，所以永遠都啱嘅， 輸佢哋有一本咯，係嘛？ 冇錯，咁所以咧， 咁我 選舉就 都覺得咧，即係如果佢哋五區出嚟當選咧，其實都係一個新氣象嚟嘅，即係為香港嘅政壇帶來衝擊嘅。咁我覺得咧，我哋都預祝佢五區當選啦。如果真係出嚟選舉， 係啊，冇錯， 咁啊都幾過癮嘅嚇，因為咧。他哋如果選擇贏的話咧，咁可以同叫做咧芒果佬呢個五區公投咧，叫做雙輝映。即係你諗下，香港政壇人才輩出，係嘛？嗱咁啊，我哋咧香港政壇講完咧，我哋講翻啲國際嘢好嘛？ 好啊。 嗱，因為咧上個星期咧就係法國國慶啊，咁法國咧又出咗大事啊，佢嗰個尼斯咧。慶祝的時候就有個傻佬咧，唔知傻佬定係點啦嚇，咁就開車就車死咗成百人喎，咁啊有車上面又有炸彈又有槍械啦，咁但係咧有人就話咧佢其實就唔係回教徒嚟嘅， 佢老婆話，佢個離咗婚嘅老婆話佢唔係回教徒，佢唔係信回教， 因為佢又食豬肉又飲酒， 冇錯， 回教徒呢兩樣都唔做噶嘛， 係啦， 咁佢咧因為當時啊佢一搞完恐怖襲擊咧。伊斯蘭國第一時間出嚟講係承認責任啊嘛， 係冇錯。 咁但係咧，如果佢老婆話齋佢又食 豬肉 又飲酒又花天酒地， 無牌貨咯，即係同熱血公民一樣啊！出咗件事，老虎都出嚟認，係嘛？橫掂我認頭噶啦，老虎認攞威。 嗱，我哋咧。我哋節目係要用多啲思考，令到觀眾多啲思考嘅，可唔可以咁啊？大肥，佢以往啊覺得我。以前的生活太污穢了，我又吃豬肉又喝酒，我對不住阿拉真神。 即係你講説話，即係做佛教咁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刻就皈依咗呢個回教。 咪係調翻轉咯， 係啊，仲要做一件轟天動地嘅事，效忠。 冇錯啦，向阿拉真神效忠，因為咧佢覺得以前做嘅嘢全部咧都係錯嘅，而家咧要覺今是而作非。以前吃豬肉，而家唔吃啦。以前喝酒，而家唔飲啦。而家咧就將佢生命奉獻咗俾阿拉。 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佢好可能咧就係同老婆離咗婚， 係 成日冇嘢搞， 係 橫掂都係咁搏一鋪，落咗咪有幾十個處女咯。可能佢為咁樣喎、 啊，72個佢話，但係咧我睇過有人佢話翻譯翻《古蘭經》咧，可能叫做當時嗰個翻譯出錯。嗰、那個咧唔係72個處女，係好似另外一樣嘢嚟嘅，係一啲可以用嘅用品嚟嘅啫，只係。 我都話飛機杯都唔錯，72個係咪先？紐約起碼唔使成日洗啊嘛。 我唔知啦，我一時間醒唔起，我要揾翻啲資料我同。 所以我唔出樣啊！頭先嗰啲嘢無意得罪某啲人啊，所以我唔出樣。 係 無意冒犯某啲宗教。 咁啊，唔係你睇翻咧嗱，佢嗰個恐襲發生咗之後咧，變咗其實好明顯。佢喺嗰個叫做施襲者咧，係喺叫做特尼，佢係特尼斯人啦，喺法國住咗10年，10年之前入籍嘅。咁變咗咧嗰個思潮期影響到一啲好極端嘅人咧，即係發動襲擊啦，咁亦都專門濫殺無辜啦。 其實係兩方面啦，第一佢哋本身嘅背景係咁，你哋即係雖然話法國最大愛，但其實就係你啲人咧去逼到佢就係咁。歧視，因為你驚佢係咁，佢已經融入咗呢個生活㗎啦。好簡單，你成日話你點樣冇問題嘅，佢哋移咗民嚟，但係唔覺意開支香檳，噥一聲就全部匿埋曬㗎啦。喺個黑裏面，因為佢哋嘅心裏面嘅陰影啊，佢哋覺得佢自己要堅強強大去頂住你，但係每一個人心裏面咯，佢好似同我心一樣冇變。咁咧就佢哋好驚。會發生呢啲事，所以佢哋好下意識，其實都係有歧視 嘅 方法，變成咗佢哋啲人咧，表面上冇受壓迫，但其實係排擠嘅社會，令到佢哋更加會做出呢啲事。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大愛嘅，或者你真係左交嘅話咧，呢啲事可能會減少好多。但就唔係你係只不過口講大愛， 即好像人口講用武一樣，是講的 講住先嘅啫。 係啊，即好像蘭花係咁，齋屌不做，屌撚過一鑊就以為自己永遠最勇武，其實就是齋屌啫，都係。 就好似共產黨一帶一路啫，都係噏住先嘅啫。 係咁啊，依啲都係咁嘅，好多人都是以把嘴咧為依個依歸嘅，因為最緊要咧講出嚟先咧就先聲奪人啊嘛，係咪？咁啊另外一個地方咧又是屬於一半歐洲喎。一半亞洲喎，就土耳其啊，咁咧啱啱咧就發生咗一場政變啊！ 喂，好多種傳說嘅喎，有啲話屌你老咩，直頭佢自己本身個總統啊自己策劃嘅喎，跟住賴美國佬喎。 依、這個其實都機會幾大下嘅，因為咧好明顯依個埃爾多安咧已經係一個土耳其嘅獨裁者，佢已經執政咗十幾年嘅啦。咁而家啱啱一四年咧再當選總統啦。土耳其的總統制是七年的，即是說他可以做到2021年，那你想想好像2000年還是02年上台，02年上台已經做了很多年總統了，那到了總統不可以再做了，他現在不是 做總理，他之前做總理做了超過10年總理了，現在又選總統又做了，那變了呢，這個人呢在國內呢是以打壓異己為什麼的，還有他是一個接近原教旨主义者，即是比较接近嗰啲， 但系佢又要 反对世俗化嘅， 但系佢又要加入欧盟。 加入欧盟系一个政治利益嚟嘅，因为可以攞到好多嘢嘛，同埋佢嗰个即系因为佢一路都系北约成员嚟嘅，佢一路都系参与北约，因为土耳其有个国父噶嘛，咁国父咧遗留咗就系要佢土耳其系伊斯兰世俗化嘅，就唔可以以宗教即系政教要分离咧。但是这个总统呢是好像想将他政教合一，那么那个这件事呢那些即是最后的时候呢消灭了政变呢，他就第一时间就拉那些法官法律界人士拉了3000多个，为什么呢，因为一路呢那些法律界人士就成日都批评他的，那么今次呢是趁机呢就打压异己，拉总共只有6000人，有3000多个是法律是法官或者那些裁判官，咁變咗咧，佢所做嗰樣嘢咧，係令到人哋會覺得咧，你依次政變係自編自導自演，因為所拉骨嘅軍官之中咧，冇一啲有名氣嘅軍官，大部分都係二打六。二打六點樣發動政變咧？好大機會係佢喺幕後咧係策劃，跟住咧係一個類似叫做咧以前德國嗰個叫國會縱火案，放完火跟住就挖泥，跟住咧轉頭咧就。 他其实现在都是的，借这个机会打击美国，那么就说现在那个黑手在美国 是 是的，其实一样的， 不可以叫打击美国的，因为他其实主要打击政敌，他都是叫美国，但是呢老实说美国大撚晒的，因为北约是美国话事的，他在北约里面他都要看美国头，因为他刚刚得罪了，因为他刚刚得罪了俄罗斯而已，要向俄罗斯叩头又认错，是吧，那他是不可以得罪美国的，美国是大佬来的，因为美国是一只超强，暂时全世界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挥的，没有的， 有中国 咯，中国咯，那个全世界，如果你美国都是中国领土来的嘛， 那个是后羿射日的，我们不可以信这件事的，那我们看回呢，即是以回国际局势来看呢，美国都那个答案很明显是外交辞令，如果你有证据的，那美国可能都会照做的，即是会将它引导的，那你首先你要交出证据来啦，那很明显你拿到证据出来，证据都是核实的，是吧， 我你咁似芒果佬口吻嘅，喂，你话我收共产党钱，拿出证据来咁 嘅？哦，冇啊，芒果佬冇讲呢样嘢，佢话你抹黑咋，佢从来冇见你攞证据嘅。哎呀，呢样嘢嗱，我捉到你啦。嗱，芒果佬咧，佢一定咧就唔会同你讲，叫你拿出证据嘅。证据调翻转头嘛，你要攞翻而得到租约出嚟啊嘛，系咪？你要交税单，你要话俾人知你边笔钱，边笔钱搵几多钱啊嘛，系咪？哦，喺《東方日報》服務揾幾錢啊？你冇，喂，麻煩你交代先啦。我哋證據就好簡單， 世界第一劍筆。 係啦，你 交40萬歲， 你自己交出嚟先啦，係咪先？佢係唔敢問嘅，佢淨係一句話你抹黑，今日唔會回應你任何問題嘅。咁但係美國佬係惡曬噶嘛？好啊，我如果係揾到證據嘅，或者你提交到證據嘅，咁我咪將佢引導嚟咯。不過有證據之餘，我哋都要核實嗰啲證據噶嘛，唔可以你俾我就信噶嘛，我哋都要去查噶嘛。一查起上嚟，哦，土耳其好似你幫 ISIS 賣好多嗰啲走私原油喎， 反將你一軍啊，呢鑊你就大鑊啦。所以咧，而家其實出邊咧係想希望可以推翻到依個叫做埃爾多安嘅，因為佢喺土耳其咧已經成為一個好即係點講啊，一個大權在握嘅。 但係佢嘅手段好高明啊，變咗其實而家土耳其人咧，基本上係大多數。都是支持他， 是啊，大多数支持他的了，因为反对派呢今次经过今次政变之后呢，反对派势力更加孤单力弱了，更加没有了，被他清剿了很多。因为这个叫做呢葛兰呢，他们叫居伦啦，有些译做居伦呢，也都有个译音叫葛兰的，就是离开了土耳其十五年了。那他呢原来在那個叫做咧，土耳其國內嘅軍有啲部分嘅軍人啊，有好多公務員同埋好多法律界人士咧，都係支持佢嘅。據說土耳其有500万回教徒係聽命於佢，所以咧佢係要消滅依個政敵，因為依個係對佢潛在好大威脅。如果將來喺土耳其發生茉莉花革命咧，最大機會取代埃爾多安就係依個葛蘭。咁但係咧，依個葛蘭喺兩年前係佢嘅親密戰友嚟。 哇！即系嗰啲神童嚟喎，灵童啊，芒果佬啲灵童， 唔系灵童，大家咁高咁大嘅，系一个亲密战友，即系毛泽东同林彪咁上下嘅。咁但系咧， 陈文同芒果佬， 系冇错啦，陈文同芒果佬。咁佢咧，咁可能陈文系林彪咧，又冇头发啦嘛， 冇错， 系嘛。咁我哋睇翻咧，佢喺美国十五年咧，但系佢亦都系遥控，即系据外电引述咧，佢都系遥控紧。土耳其500万回教徒，佢控制到嘅，所以咧，埃爾多安好大機會係趁住依次政變，甚至乎策劃依次咁嘅政變咧，係要目的係指向矛頭佢。可能佢會提交到證據出嚟嘅，因為偽造啫嘛，好容易啫嘛，咪做整啲書信啊，來往喂，用乜嘢啊？就話係佢 send 過嚟嘅指令，控制依班咁嘅軍人叛變。咁所以咧，依單嘢係好多疑點，其實大部分人都懷疑依個埃爾多安嘅啦，因為咧。他哋反對派指責依個埃爾多安咧，最近咧就斥資6亿几嘅美金啊，6亿2500万美金咧起依個總統府。 哇！犀利呢間， 依個總統府係有1150间房，全世界只有超過1000间房嘅酒店咧，唔會好多。中國只有13间，超過1000间房嘅酒店。咁你諗下？他一個總統府竟然有1000几间房，你想想招待啲咩人咧？ 爆都有排爆啊！ 後宮佳麗3000， 冇錯啦， 咁誇張係嘛？咁所以咧，這個真係好誇張，好誇張。依、這個人咧，絕對係一個叫做伊斯蘭世界嘅獨裁者嚟。 哦，其實伊斯蘭教咧，佢嘅教義同埋佢哋本身嘅，即係我所謂嘅民進信徒咧，呢種咁嘅做法咧，就最容易。產生獨裁者 係啊，因為宗教係一定要崇拜佢嘛，你一定要信曬佢噶嘛。所以咧，伊斯蘭世界好難行民主化嘅，民主到最終都會變成獨裁。咁即係可能有人話呢啲係咪人種問題咧？其實可能都有一個因素。不過咧，最緊要咧係嗰個教育一唔留一做得唔好咧，你嗰個文字就唔開噶啦。你教育都好係咪？喂。你歐洲人都係野蠻人嚟啫嘛！你而家法國人咪即係高盧人咯，係嘛？德國人嗰啲嘢以前係蠻族嚟啫嘛。咁點解人哋可以咁叻呢？因為有教育問題嘛。你有教育，蠻族都可以變文明嘅。啊，最緊要你係有即係透過教育咁解嘅啫。咁文字咪會開咯。咁你話睇翻而家嗰個成個大勢，我哋又講一下嚟緊美國總統啦。咁啊！而家美國總統好明顯就特朗普就係代表共和黨啦， 希拉里啦， 希拉里民主黨啦。咁嗰個民調咧，仍然都係希拉里領先的， 正路 嘅。因為咧，始終你而家依個民調咧，係一對一，但係有個問題存在咧，就係有幾多人會爭特朗普，同埋佢嗰個籌款咧係好令人質疑嘅喺美國嘅籌款能力，因為咧原來佢初初講到自己咁巴閉咧，都籌唔到錢喺美國，係嘛？咁美國 但係嗰陣時佢唔係咁啊嘛，佢因為佢話我自己好有錢啊，我唔需要籌錢，我都能夠支持呢場選戰啊嘛。 係啊，佢自己喺一年前講嘅，佢話我好有錢，我係唔需要籌錢嘅，我都可以做總統嘅。咁而家唔同，而家出嚟周圍黑喎，係嘛？出嚟叫人哋捐俾佢喎。咁老實講啊。 美國總選總統咧係真係燒銀紙嘅，使親就講10億美金計嘅啦。咁其實佢都唔係好有錢嘅啫，佢都好好寒下嘅喺美國。 呢個我知道啊，即係唔算真係有錢咯，即係唔好似人哋話收40萬税嗰個就成日以為自己好有錢，好有好掂咯，一樣人。不過咧，特朗普就真係衰，佢冇一個人叫楊超捐錢俾佢啊嘛。有富翁杨超咪点咯？ 哦，咁特朗普应该有钱过杨超少少嘅，杨超我谂都系百零二。 咁啊，即系话佢美国冇一个杨超咁嘅人物啊嘛。 有个问题嗱，因为咧特朗普咧最紧要就系佢有架私人飞机。你自己都有私人飞机，你仲要叫我哋捐钱俾你？你自己面面红啊，系咪？你搞捻掂佢啦。 喂，呢、這个真系嘅，其实佢咁样捐钱法啊，各样嘢咧。我估佢真系，即系基本上咧，人民力量，即系我讲，其实唔系闹啊，佢哋有个策略啱，包括社民联，我系希望你啲民众群众系10蚊、20蚊，即系好似当年嘅奥巴马， 哦系啊， 系你哋啲人去支持我，钱唔集腋成裘， 多多益善 咁嚟做，但系你下下向啲财团啊、揼心口啊，各样嘢系冇意思， 好难揼嘅。 啊， 但系而家问题嘛，你而家财团，而家财团都唔支持佢嘛，呢、這个大镬啊嘛。 我知啊。 你民众又10蚊、20蚊又揼唔到，财团又唔支持佢，佢啊筹佢得百几万美金就佢万得翻。 好似早呢两日先至啱啱开呢个共和党大会，所有嘅包括老布殊啊、小布殊啊，全部咧都借题发挥，有啲话去钓鱼啊，有啲去滑雪啦、 啊， 有啲去打保龄啊，都唔 千方百或者去咗美丽华健身啊， 系啊，千方百计都唔嚟，咁啊令到比较场面系冷清嘅。但系希拉里咧，而家咧基本上咧佢嘅政纲就已经咧融入咗桑德斯嘅基本上佢哋要求嘅嘢，咁咧就变咗咧一个联合政纲就。想辦法吸納埋桑德斯嗰啲後生仔嘅選民嘅票，所以咧佢哋而家咧應該咧就最新嘅民調好似係超過佢11%，所以如果不超過11%就好難輸啊！ 我諗到個方法可以令佢有得贏啦， 令特朗普贏 係 嘛？ 係啦，依家咁多槍擊案， 一槍打過， 走埋去啲槍擊案，自己扮下陳水扁咁樣。打仲 真系射两 枪，有 肚腩过， 系我又有肚腩，系咪先？ 系啊， 中到挨咯。 首先咧，我觉得咧，你依招咧，今次有机会唔得喎。点解咧？人哋第一时间咧就会话你抵死啊！全世喂 射准啲系嘛？ 唔系啊， 因为佢支持美国人有枪械啊嘛， 民主党支持佢啊，民主党要求嗰、那个 反枪械， 即系要求 管制枪械啊嘛。但系你共和党因为有全国步枪协会支持，有几百万会员， 系啊， 你觉得嗰个系票仓嘛？你要求你只咧就唔鼓励呢个管制枪械啊嘛？你觉得啲枪械人系拥有可以拥有枪械噶嘛？喂，拥有枪械我射你一枪，好正常啊！喂。美國總統開國元勳講嘛，人哋啊有個網友更正我傑佛遜係第三任總統，開國元勳嚟嘅，佢話啊嘛，人民係擁有一個應該擁有槍械，點解呢？因為咧政府係隨時會作惡嘅。咁人民係擁有槍械咧，可以用呢個槍械 推翻 政府嘛？特朗普人哋射你，咪啱咯！人民咪就係嗰個傑佛遜賦予佢嘅權利，佢咪嚟推翻你嘛？ 咪體現到美國精神咯！ 體現到精神冇錯啦。所以咧，如果你俾人用槍擊咧，啲人話抵死，第一時間一定講噶啦，個個開香檳啊！哎呀，唔撚使錢啊，死鳩咗啦！呢條肥佬 係啊， 咁樣喎、啊。我哋好多香港專欄作家靠特朗普上位嘅喎，啊！而家你咁樣講，佢哋兩個真係要黑米喎、啊。 你睇下啦，特朗普有冇得贏咯？ 啊，咁啊唔知啦呢啊，不過睇各自眼光啦。啊，不過我相信你嘅，因為咧你從來冇令我失望過。 係，我哋好低調嘅，我哋從來都唔講啲嘢嘅，仲撚日撚一日中講咁多嘢做咩啫？係咪先？唉，即係你喂。3-5-7年你先中一次，你梗系周围同人讲啊，开晒喇叭，开晒咪啦，嗌啦，咁我哋唔同啊嘛，我哋 咪世事你睇通咗啊嘛， 系啊，即系我哋又唔即系唔系话嗰啲咩大事啲咁嘅小事嚟，因为美国总统选举，咁我哋点会咁上心啫，系咪先？ 连后卫射日你都睇得通 吓？唔系咯，早我已经点出嚟啦嘛， 一早就知道全世界都系啊， 喂 啊， 点解你射九个落嚟啊？原因就系嗰个系你噶嘛，咁咪唔食咯，系咪？正如以前 那些人去即是讲八十年代的人去借信灵都打劫，屌你咪唉，原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人打劫回自己金铺的，是吗？咁點解間間都唔打住佢打住嗰間？ 間間都係 啊！大家心照啦，唔使講到明啦，係咪先？好多嘢，我哋稍為咧肯動腦筋去推測咧，我哋就估到噶啦。就千祈唔好咧人雲亦雲。哎呀，我收到風，依、這個咧又係一個局，嗰、那個又係阿爺嘅人，好撚老，好撚老土嘅呢啲嘢，日日喺度講埋呢啲嘢，收邊度收到風，邊度乜乜乜喺度傳埋啲，誒、哎，跟住梁振英幾時下台啊？跟住啊邊個俾人哋搞啊？跟住啊雙規啊成啊，唉、哎，講撚咗兩年啊，梁振英下台好撚悶啊！尤其是你睇翻出邊啲網媒八五二郵報啊，誒嗰啲跌一百，日撚日喺度傳埋啲咁嘅即係謠言係嘛？全部都假嘅，冚唪都經唔起推敲嘅。 去 年啊，去年话梁振英今年一月下台噶，而家几多月啦？啲一百啊，八五二邮报，去年讲啊，全捻报，我哋啲嘢记性好好嘅，成日都记得呢啲嘢 嘅。不过世界系咁噶啦， 唔系香港人系咁嘅，香港好中意相信啲料啊、风啊咁样嘅，收到料啊，边度有风啊？唉，独家消息啊，咁样全捻报嗰啲消息，大家好容易有目共睹。 最大机缘开放 系第嗰啲独家消息好咧，系定个时间嘅。旧年七八九月讲讲梁振英一月下台，而家八月啦，而家七月啦，系嘛？咁啊，喂，我哋嘅节目时间其实又差唔多啊，出边 Alex 圈啦。咁我哋记得咧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最新咧有个三线节目咧。叫做二四六，咁咧，星期二就星期二得到啦，星期四咧就强角生还者，咁星期六咧就会有特别环节，咁大家咧记得咧就到时睇下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咁咧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星期二得到，咁啊亦都有两个网台帮我哋联播啦，一个咧就系二三四啦，一个就迷迷啦吓，咁啊大家都多谢你哋支持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再见，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再见。